锵锵三人行，我差点说说广告之后见，这不靠谱。那个哎，广美来了，这个还有马先生啊，最近真是没得聊了，所以其实我现在挺感谢媒体的，真的，就我们啊，你别说挑事儿，大家都在骂说媒体故意挑事儿是吧，断章取义，但是其实客观来讲，我不能不说。要没这个也锵锵三人行经常处于找不到话题的没得聊的状态， 其实不是没得聊，是很多事情你不敢聊了。 天哪，你怎么老说实话呢？ 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 在可聊的范围之内呢，吴敬琏可以聊，你知道吗？吴敬琏老人，经济学家，我前一阵挺喜欢他的，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在广州那边开会，就是说都在讲什么大国崛起，其实主要是人民生活幸福，大家应该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对吧？哎，但是最近呢，一下子就是如潮如海的，好多人骂他。嗯，我就发现这两天老人家自个儿出来解释，嗯，说我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大概讲什么呢？就是说全民炒股这不太好啊，那么多人，中国怎么那么多人都炒股票呢？这回他解释了，他说，我说的是啊，你这个中国那么多的这个股民，好多人呢。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隔几天就去买股票，隔几天，他说在美国所谓持股的人很少自己直接去买股票，而且一般都是两三年的这种长线的。在中国这个股民呢、啊、可真是，我身边，我跟你说，我家里有些人我劝都劝不住。 以此为生的人很多，天天在 那个获利太快了，还有获利太快了，但你要想要说你要因为这样子而受到损失的速度更快。 对。 但是很多人只看到眼前的甜头，所以 哎呦， 没办法， 我现在身边就有的人挺幼稚的，你知道吗？好多家庭妇女炒股，你知道吗？但是呢，哎呀，他们比如说一帮家庭妇女，他凑成一个圈子，谁谁谁什么消息啊，谁什么消息，天天去买，我就觉得啊，就是那种女人的那，也不是女人，就那种盲目乐观，我不懂啊。但是我从一个宏观抽象的角度，我告诉他，我说你们看看人家报纸，上次人南方周末都说了，这个东西哪有常胜将军呢？而且你随时随地沾点甜头你就掉进去了，就是你得当心呐。可是现在 坏就坏在一开始都沾了甜头，所以每个人都是乐此不疲，然后都把自己搞成经济学家，每个人都是这样。 哎呦，真是 都是这样。 现在也是，现在对吴敬琏这个争论，我看好多观众表现出这个经济学家的水准。 对对对， 你比如他说了好多事儿，有些我都弄不听不明白，你弄明白了吗？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拆迁呐、啊，补偿给拆迁户的钱不应该那么多。好像还说了个什么，你有印象马先生？ 他是拆迁是这样，就是如果是以商量的口气来拆迁的话，我想都特别难。你比如说我拆你们家房，我跟你怎么商量？我给你多少钱你愿意？那你肯定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我都不把你弄死我是不愿意的，对吧？那么问题是你把开发商弄死了以后呢？开发商弄谁去呢？就得弄下一波人。因为他不会让你搭钱去拆迁。 嗯， 那么现在北京，咱们其他城市我不是很清楚，北京我是清楚，二环路以里的拆迁几乎就停顿了，很多过去决定要拆掉的那些危房到现在也不敢拆，因为据说拆迁都到了两三万块钱一平米，你卖才卖多少钱呢？ 嗯， 你卖多少钱一平米？所以它经济社会一定要有个经济价值规律，如果你一味的迁就，那么它是迁就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它就商业就会，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那最终尝到恶果的还是你老百姓，只不过可能换一波老百姓了。就第一个人拿着跑了 啊，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他就恶性到什么程度，就殃及到每一个人。当你经济危机的时候， 你比如他有一个理儿啊，他就在说什么呢？说好像是说我可能是误读了，因为咱也不懂经济。他就说呀，比如说这个像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地区，哎。一下城市化发展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价格就非常高了。哎，他就觉得，那我给你这么多的这个补偿款，他的意思不能按照这个市场价，因为呢，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的，那意思是城市的功劳，不是你只是住在这儿的而已。但是就这个，好像好多人就踩他，就是。 我不知道这里的这个拆迁的规则，游戏规则是什么东西。那像在台湾，因为在台北我们没有什么腹地了，其实我们能够拆迁的地方非常非常少，那也是寸土寸金。但是据我所知呢，他们的发展商就是，假如你是地主好了，你就一户小破房子在那儿，那你那块地是特别值钱的地，那他们的做法就是，那我是开发商，我就来跟你谈 OK， 我这块地我能够盖25户，我分8户给你， 而且你还可以先选，你可以先选楼层，先选那个方位，你可以选你最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根本就没有金钱上的交易。台湾是这个样子的，对，因为我最近我在台北想要找一个公寓住，那就是在那个台北的信义计划区，什么华纳威秀那一带，是算是这几年新兴的一个开发计划区。那那里的房子是算就是差不多是台北最高最顶级的地方，然后有房子出租的呢，基本上都叫做所谓的大地主。就是说那一栋楼里面它都有八九户，你自己挑你喜欢哪一间你就自己去看咯。我说然后他们都是农民打扮，绝对都是农民打扮，一个那个小袋子斜背在胸前，然后讲话也是那种，他一边嚼着槟榔，哎哎哎这样子。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能够有钱到他们单位的全都是地主，全都是地主。 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上次去台湾，你说这房子我还想起啊，我有一个观感，就台北这个城市啊，就是你从高处看，你从空中看，你从飞机看，它破破烂烂的，甚至是它没有什么高楼是吧，除了一个101对吧，甚至你都看它很多楼啊破破旧旧的对吧， 是， 可是啊你只要一走进去你就发现呢，哎呀丰富无比。我跟你说，所以我就明白嘛，一个城市不怕破破旧旧，但是只要干干净净，只要服务一流，只要这里头的人都和蔼可亲是吧，充满人情味儿，你就进去你觉得真舒服， 舒服 舒服，就是舒服。咱这么多的高楼，我觉得全像是那院墙，就把我好给挡了似的，你觉得呢马先 生？是的，就是人的居住环境它最大的是文化环境。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管自己这一块，你不管住到多好的一个就像北京啊，多好的公寓，你可能一拐过去就是垃圾，那很可气，没有办法。我觉得在北京室内是找不到一块很高兴的地方，很舒适的地方找不到的。 他们就好多人就感慨，就我听你们北京人感慨啊，就留过洋的这个回来，就是说，哎呀，北京太丑了，就是。 但是那特别特别不伦不类的城市，嗯，当年梁思成是拼尽全力没有保护下， 嗯， 当年他不让拆城墙嘛， 嗯， 他不让，就是说北京应该盖个新北京啊。北京现在还有老话，就是石景山那边叫新北京，过去北京的就是政府应该盖在那儿。可是当时中央政府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把北京内部就在北京中心老城中心办公，那导致这里改了一些很丑陋的楼，据说现在二环路以内还有几百座楼待拆，但是没钱还得商量，就你说这事儿商量也不成，所以就有可能，我原来还以为我们将来可能很快能看到起码城区要恢复一个旧状，现在可能短期之内都不行 啊， 就是没有一个办法，靠商量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经济上的事情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行为，这个跟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在一个无选择的情况下，那你怎么商量？除了有选择咱就可以商量了，对不对？是不是？我有一个中国移动，我还有一个中国联通呢，我怎么都好在还有一个联通，我光那么一个移动咱就瞎了，所以就没选择，他爱怎么着怎么着，除非你不打。 所以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命运是没有选择，没有第二个选择。 对，你 是 靠这样。 最麻烦就是这个，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最近啊，真是就是都是围绕吴敬琏，这老人家真是身体也得保重哈、啊，就是说。说什么？他还说了一个，说是那是他以前说的。我发现这次都就跟那个什么事件一样嘛，跟何志立的事件一样。你这回出了事儿，所有兜底儿、你家底儿全拿来说。他以前说过的话，就是说好像不要叫草根精英，他不同意把这个名字给叫出来。这就有人说他，说你不叫这名字，难道能够否认这种贫富差距啊，或者之类的这个？哎。 实际上文化它不仅仅就我们就按照它这个分类方法，也不仅仅就两头，一个精英一个草根，它中间实际上有很大一块空白地带，就是既不是草根也不是精英，大部分人都是在这块。那么草根文化这一块呢，我觉得从中央政府它关注它也是应该的，比如住房问题啊， 嗯， 你怎么解决？你说你现在想一味的就凭命令把这个房子 降下来，凭国几条，国六条，国八条， 对， 甭管他国十八条，他也降不下来，他不可能的， 是是是， 对吧？他不可能用行政手段。那么你完全敞开市场，完全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就在经济上非常弱的一个国度。 你说这，我插一句，我也是有点不太明白，这人家经济学家，这吴敬琏好像回应了一下，他就说的意思就是说，就现在国家这个计划把这个房价降下来啊，他认为可能能管一段时期的用，但是长远看来。我感觉他似乎有点悲观。 我们过去有一个政策，我觉得是有一个错误，就中国的房产为什么出现一个奇，就中国北京的房产，咱不说外地哈，就北京的房产一个最奇特的现象，就是中间并不贵，外围贵。你比如市区的那个房子不贵，就全世界没有了，任何一个大都市都中间贵，越往远越便宜，它的政策使然。我们当时就没有下决心让这个所谓的草根大量的迁出这个城市，在外面盖便宜的房子，地的值钱不值钱是国家说了算的。盖房子没有多少钱，1000块钱就盖了，一平米啊。那么你如果在郊区，大量的人都在这儿加速它的公路的，就是交通的治理以后，那个建设以后呢，大量的居民在外头呢，它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状的这种，它构成是完善完美的，跟其他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今天是反着的，是一漏斗状的，中间便宜。你知道，原来我们在那个博物馆最早在那个南竹竿胡同走着上天安门就10分钟的，那房子当时才6000多块钱 啊， 现在也就卖1万块钱。 天哪，我 它不值钱，它不 喜欢住中间， 对，它不值钱。可是郊区的，你比3环4环甚至5环的房子都比它贵，环境治理的好。 那为什么呢？它就是它现在中间，北京中间住的是什么人？ 中间就现在就是过去的居民，因为过去住房就是哪有房哪住人，甚至连庙里都住上人了嘛， 啊， 所以就是谁就继承事实了吗？百姓呢，因为每个人都有情感问题，居住是一个最大的情感问题，就是我在这住习惯了，不论多不好我都懒得去搬一个好地儿去， 是 啊，他习惯嘛，是吧。那当时呢，就是我觉得80年代初的时候，他这个政策呢多少有，我觉得哈，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我觉得有一个偏差，就当时政府应该下大力气给他们建舒适的环境的房，当时所有人不愿意出去，我碰过人啊，那老头就说我得看病，我得买菜，他说的全是很具体的。 哎，跟我爸我妈说的 一样 吧， 因为那当时郊区是确实买菜没有市场，这个看病距离医院特远，它有具体问题。今天只要你把交通解决了，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像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就觉得台北舒服啊？他就是说他这个生活呀，他也不像是香港的那种，或者说是什么西方的那种大城市。我好多台北人不愿意离开台北，就是因为台北很舒服。你怎么还诧异的脸上挂问号呢？你应该就是 不是没有 买个东西啊，吃个宵夜啊，全在附近。哎，你说台北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说很多城市是以金字塔型的，就是说最精华的东西集中 在中心。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 但是台北很奇怪，我们有分为东区、西区、北区、南区。台北也并不大，那我们那里呢，就是在东区，讲东区这个地方好了，它还分成几个区块，它每一个区块是呈放射状的，所以说你为什么对你忽然一讲，我说对啊，台北真的好方便，因为它的辐射性，它还有那个蜘蛛网伸出去，还有交错，无论你住在这个点或住在这个点，你走两步就什么都有了。 还真是哈，不是人口少了，它才多少？台北200万还是 1000？ 哪还有1000万呢？台北有一， 我告诉你，台北这主要的原因形成呢，是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我们不是太在意的。它这个格局的形成是日本人造成的。 哦， 它跟日本的城市非常相像。你看，我没去过台北，我都知道它一定跟日本的非常相像。日本就是这种，它每个就小店特小。但是特别方便，你想干什么都非常方便。我们不行，我们这出去好，你离着超市近了，你一定离这个名牌店就远的不行。 嗯， 就是那种哪儿都不方便，只有一处方便就不错了。 啊， 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分区域的一个缺点。我们倒不是说贫富一定要分出区域来，但是它消费是它自然就形成了。 嗯， 你比如有的人终身不进他身边的这餐馆，是因为他的餐馆太贵。 对。 可是你分布合理的区域是没有的。你比如你到美国去，你到欧洲去，它最昂贵的区域里，它一定没，不是最大众的区域里，它一定没有最豪华的那个餐馆，它犯不着搁这儿，它一定跟着那个区域走。我们今天就很怪，中国北京的这个分布就不是很豪华的那个餐馆旁边那人就一辈子没进去过，成天穿一背心在旁边给你添堵，你知道吧？就它分布的不合理。我们不是说人要分出三六九等来， 是事情要分出三六九等来。我们一直没闹清楚，就是我们老把人和事混在一起。 对，一说这个就变成 你歧视人了， 歧视穷人了，什么穷人富人了。 简单的说，你们家的四元贝还得搁在干净点的地方，你们家那个给狗垫的褥子可不就扔地上吗？你自个儿也知道分出三六九等来吧。但一到具体的事儿的时候呢，中国人全是掺杂的是人的感情， 人的感情。 哎，就是你怎么把我轰出城外去了？我原来祖祖辈辈在这城里啊，我现在怎么就得上城外去？其实城外有时对你提供了很多方面的，让你一生舒适。你没想这个事儿，你光强调你的情感了。那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呢，也不愿意激化这个矛盾，就迁就出来这个问题了。吴敬琏呢，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不迁就你们，我说的这话都不迁就任何人，他也不谋私利，因为他那岁数犯不着谋私利，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觉得有的话不好听，确实不好听。 但是你要说，我再引证另一个经济学家，前一阵有个叫郎咸平的嘛，也是挺能挑事儿的。郎咸平写过引起一场争论嘛，他就是说为什么就胡温新政非常好啊？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就是说这个反腐，他这个反腐啊，绝不能当成正常化，腐败绝不能当成正常化的游戏规则，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粮食、油的价格上涨，后来他的分析啊，他认为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上的这种黑金、这种贪官和这个发展商啊什么的，他结成的这种利益共同体啊，他进行某些盲目的投资。比如说建设啊，光机，我在这儿要盖大楼，我在这儿要盖大桥，弄成这种就是经济发展就不平衡了嘛。所以经济发展不平衡，连带着他说，你看老百姓要买单了吧？他的观点认为，连带着就跟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都有关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提到你讲这个房地产商，现在有的时候是我知道有些地方，这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中国是这个，这是多少钱？这里头这笔钱多少人想拿？而且问题确实啊，你这个政府把这块地给谁，这个发展商到最后说，为什么他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房子到最后那么贵啊，就是不管是贪官呢还是什么，多少道手续，这里边层层伸手拿出来的东西，最终是给买房子的人买单呢、他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住房这一块呢，对于今天的老百姓，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终身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就是我又想住，那时候住不起，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有一个怪的概念，全世界没有，咱有，叫经济适用房。这个经济适用房呢，是政府一个主观想的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在操作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适用房没有卖给他想卖的人，所有买的人都是超出买经济适用房能力的人。所以大量的白领都买的经济适用房，你去看经济适用房那些小区里全是豪车，就它不匹配。 台湾有没有这种经济适用房？ 什么叫经济适用 房？就怎么说嘛，就给收入不高的人士。 香港的公屋， 差有点，还不太一样。 它不租，它是卖的。 啊。 香港的公屋也不租的吧，也是卖吧，也就是一些。低收入户可以、还可以申请，因为每年的收入低于哪里才？ 对对对，我说你 台湾也有叫国民住宅，国民住宅 啊 也有。 感情不住这里边，这都不算国民是吗？ 台湾的叫法怪怪。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王美，你想在大陆买房置业，还是已经买房置业了？ 我在北京有房子啊。 哦，那你满意吗？对我们这个伟大的都市，干嘛？没有，可以提点意见，没事。 真的非常满意啊！我就告诉你，我以前是混上海的嘛。 啊。 我混上海时间比混北京多，但我在上海没有房子，我在北京有房子。 为什么？ 我觉得质量上来讲。这个东西很难形容，就是你走进一个房子里面，那个你对那个房子的整个，就是说上海这样讲吧，比较早期的房子的时候，它有那种金玉其外之嫌 啊， 就是它售价其实很高，然后它外观上好像挺那个，但你走进去你就觉得我不愿意花这样子的钱买这样的房子。但是北京的一些房子，我就觉得走进去觉得说很贵，但是我愿意。 天哪，这招多少人恨呢？招 我现在学会一词儿，北京人爱说什么羡慕嫉妒恨，就是说人世间很多的矛盾，社会上很多的冲突， 但我跟 你要遭到源头往往就是羡慕嫉妒恨。 但我跟很多人一样，我买了一个房子，我一样要背20年债啊，我又不是哇进去啪现金就买房子，是不是？ 但是看着你有好房子我就羡慕嫉妒恨，我还租房子呢，你都买房子， 我就你邻居吗？ 所以啊，就我就说还是他们刚才讲，你像吴敬琏过去讲的什么，他说应该像个枣核型的社会啊，不是枣核橄榄，就是说两头所谓什么最富的最穷的都挺少，大部分要有一个中等中产中间的这个阶级。可是现在在中国，讲老实话， 中国是个葫芦型的，上面头小的底子都特别大， 没错。哎，你从春运就看出来了吧，哪个国家会有这么多的这么挤火车的这种， 一个人同时上车，这事儿比较烦。 所以这次吴敬琏还挑起一事，他那意思就是说春运票价那个也可以不上涨，咱不是不涨价嘛？他那意思就是说 可以调价， 可以调价，可以浮动。因为呢，他说，很多人民回来跟我说了呀，说你没有提价，但是民工买不到票，票都掌控在黄牛党的手里。他那意思，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水涨船高，然后你可以把你这个一部分钱补贴什么3亿啊什么的，你补贴给这些民工。马总， 怎么补贴啊？ 对，他说这个具体操作。 那你看， 写 民工两个字啊， 他很难补贴，但是他可以在设施上补贴，比如我的这个火车要尽量的舒适啊，我加大运力啊什么的。我是比较同意他这个观点，因为他经济上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需求是一个平衡状态，不平衡怎么办呢？不平衡就要用价格这个杠杆来调整它。如果你现在一味的保持一个平时的价格的话，它出现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这中间这钱上哪去呢？上一个不知名的人手里去了，上一黄牛党手里了。如果你能保证所有人都不去买这个票，那行，因为票是紧缺的，很多人要计算个人的时间成本，个人的时间成本。我在这等一天，我不能站在马路上喝西北风，我得吃一天饭吧，我得找个地儿住吧，这些钱加起来远比那个票多，那我干脆我给你50块钱，你把票给我，我上车走人了。那么对于黄牛党来说呢，我也替他们说，他也有成本，他也得起早贪黑的，他也得行点会吧， 对， 也得疏通点关系吧，花了好多冤钱，他也得把这钱挣回来吧。然后呢，他就由于你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调整，我也不说失误，它导致了一大堆生存的方法就出现了，而这些都是寄生的，很讨厌，全是寄生的， 寄生虫， 对对，特招人恨。人家虽然拿了50块钱，他是算了自己的成本，但是他心里并不心甘情愿，还不如给了国家。 好，也今天我们干了这事儿， 我觉得应该改善买票的设备，下个礼拜， 早点买。